了凡四训，有声书，四百年来头一次。 了凡四训，有声书， 声声句句扣人心， 遍遍误处不相同。 改造命运， 心想事成， 人生能动的伟大学问， 改造命运的最佳宝典。 明朝袁了凡进士原著， 明初黄志海先生点述， 善心人士赞助， 了凡弘法学会倡录。 了凡四训这本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做的家训，用来教诫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，明辨善恶的标准， 改过迁善的方法，以及行善积德、谦虚礼让种种的孝业， 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，证明命运是可以转变的。 读了此书，可以使人心目豁开，信心勇气倍增，急于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。 这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、转移社会风气、不可多得的好书啊。 但是了凡四训的原著是用文言文写的，对现代人来说阅读起来比较吃力，而且也不太容易懂。 民国初年，黄志海先生为了使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受益，所以用白话文不厌其烦地加以详尽注解，真可说是用心良苦，功德无量。 黄先生的白话注解版本在民间流传很广，它的优点是内容丰富而详尽，缺点则或许显得有些过于繁琐。 而现代人生活繁忙，比较缺乏耐心，可能就因此而影响到读这本书的兴趣，以致在有形无形中减损了这本好书的影响力，实在很可惜啊。 了凡弘法学会有鉴于此，于是发心重新加以整理，排版印刷，使得大家容易阅读， 并且以国语、台语、广东话、客家话、英语等五种语言录制成有声书，普遍流通于全世界，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回响。 而今为了使此套有声书更创新、更活泼、更艺术，因此再次的重新整理制作， 希望人人听过之后心生欢喜，都能够效法学习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精神，来创造自己以及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光明的前途。 第一篇，立命之学。 所谓立命，就是透过自己来创造命运，而不是让命运来束缚我。 本篇立命之学就是讨论立命的学问，讲解立命的道理。 袁了凡先生将自己所经历、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告诉他的儿子袁天启，要他不要被命运束缚住， 并且还应该竭力的行善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也必须努力的断恶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 如此则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唯有断恶修善，才能灾消福来，这是改造命运的原理。 千人千般命，命命不相同。明朝袁了凡本来命普通，遇到孔先生命都被算中，短命绝后没功名，前世业障真不清。庸庸碌碌二十年， 一生命数被算中。云谷先生来开示，了凡先生方觉悟，断恶修善才转命。 千人千般命呀，命命不相同。阴超缘了凡呀，本来命不同。命到苦情深，命到悲惨中，断绝佛门功名，前世也长真不清。二十年，一生命数被人算中。云谷禅师在寒山，叫唤千山呀方觉悟，断恶修善。转你转个小山再转你， 在我童年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要我放弃学业，不要去考功名，改学医，并且说， 儿子，学医不但可以赚钱养活生命，还可以救济别人，并且医术若是学得精，还可以成为名医，这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呢。 后来我在慈云寺碰到了一位相貌非凡的老人，一脸长须，看起来飘然若仙风道骨，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。这位老人对我说， 哎，你命中注定是官场中的人，明年你若是去参加考试，必定高中，就可以进学宫了，为什么不读书了呢？ 我就把母亲叫我放弃读书去学医的原因告诉他，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，是哪人及家住何处。老人回答我说， 我姓孔，是云南人，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黄极术，我得到他的真传，照注定的数来看，我应该把这个黄极术传给你。 因此我就领了这位老人回到家里，并且将经过的情形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听了之后要我好好的款待他，并且说， 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数的道理，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吧，试试看究竟灵不灵啊。 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虽然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都非常的灵验。由于孔先生的劝告，我就动了读书求取功名的念头，遂和我的表哥沈称商量。表哥说， 既然你有心读书，我有位好朋友玉海谷先生在沈有富的家里开馆收学生，我介绍你去他那儿寄宿读书好了。 于是我便拜了玉海谷先生为老师。孔先生有一次在替我推算命里所注定的数的时候，他说， 在你没有取得功名做童生的时候，县考应该是考第十四名，府考应该是考第七十一名，提学考应该是考第九名。 到了明年，这三处的考试所考的名次果然跟孔先生所推算的一样，完全相符。孔先生又替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，他说， 你会在某一年 考取第几名，某一年应当博领胜，哪一年应当做贡生，等到贡生出贡后，在某一年会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县长，在做县长的任期上三年半后便该辞职回家乡。到了53岁那年8月14号的丑时，也就是半夜2点左右，就应该寿终正寝，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啊。 他说的这些话我都一一的记录下来，并且牢记在心中。从此以后，凡是碰到考试，所考的名次先后都不出孔先生预先所算定的名次，只有在推算我做领生所应该领的米，领到91担5斗的时候才能出贡。在这件事情上便有了些出入，因为在我领到71担米的时候，学台涂宗师他就批准我补了贡生的缺。 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。 当时我曾经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有些不灵了，没想到后来补贡生这件事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，而没有补成。直到丁卯年，殷秋明宗师看见我在考场中的备选试卷写得很好，但是却没有考中，替我惋惜。他感叹地说， 这本卷子中所做的5篇册理论精辟，见解独到，就像是上给皇帝的奏折一样，像这样一个有大学问的读书人，怎么可以让他埋没到老呢？ 于是他就吩咐县官替我上公事到他那里，准我补了贡生。经过这番波折，我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临米，算起来连前面所吃的71担米总计是91担5斗，恰好补足了孔先生所推算的数目。因为受到了这番的波折，从此以后我就更加的相信， 一个人的功名利禄、进退浮沉都是命中注定的，而走运的迟或早也都有一定的时候。 所以我对一切事情都看得很淡，再也不会急急营营地去追求了。等我当选了贡生，按照规定是要到北京的国家大学去读书的，所以我在京城里住了一年，一天到晚静坐不动，不说话也不转动念头，凡是文字一概都不看。到了94年，我又回到南京的国家大学读书。在途中我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。 云谷禅师是一位得道的高僧。 我同禅师面对面坐在一间禅房里，3天3夜连眼睛都没有闭。云谷禅师问我说， 一个人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，就是因为妄念在心中不断的缠来缠去。然而我看你静坐了3天，不曾起一个妄念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 唉，我的命已经被孔先生算定了，何时生何时死，何时得意何时失意，都已经有了定数，没有办法改变。我就算是胡思乱想，希望要多得到一些好处，那也是白想。所以我干脆就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想，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。云谷禅师笑着说， 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豪杰，哪知道啊，你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。 大师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，这话怎么讲呢？ 一个平常的人，不能说没有那颗胡思乱想的意识性。既然有这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在，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所束缚了。既然会被阴阳气数所束缚，那怎么可以说没有术呢？虽然说术一定有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只有平常人才会被术所束缚住。如果是一个极善良的人，术就拘束不了他了。 因为一个极善的人，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注定一生要吃苦，但是如果他做了极大的善事，这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使他由苦转变成乐，由贫贱短命转变成富贵长寿。 另外，一个极恶的人，术也是拘束不了他的。 因为一个极恶的人，尽管他本来命中注定一生可以享福，但是如果他做了极大的恶事，那么这大恶事的力量就可以使他由福变成祸，由富贵长寿变成为贫贱短命。 你说你这20年来的命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不曾把术转动一分一毫，反而被术把你给拘束住了。而一个人会被术给拘束住，那就是凡夫。这样看来，你不是凡夫，那是什么呢？ 经禅师这么一问，我一时给愣住了。之后我又问云谷禅师，照您的说法，究竟这个既定的术能逃得过去吗？ 命啊，由我自己去造，福由我自己去求，我造恶就自然折福，我修善就自然得福。从前许多的诗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明白了，的确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教训。佛经里也说到，一个人想要求富贵就可以得富贵，想要求儿女就可以得儿女，想要求长寿就可以得长寿。 想要求什么就可以求得什么，有这么简单吗？ 我不是说过吗，一个人只要多做善事，命是拘束不了他的。佛经里这么说当然有他的道理，而说谎是佛家的大戒，哪有佛菩萨还会乱说假话欺骗人的呢？ 我听了以后心里还是有些疑惑，于是又进一步地问大师，我记得孟子曾说过， 凡是祈求就可以得到的，指的是在我心里可以做得到的事情。 这点我当然很清楚，但是如果所祈求的若是不在我心里的事，那么怎么可能一定求得到呢？譬如说道德仁义，那全是存在我心里的，我立志做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，只要努力去做，自然就会成为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，这是我可以尽力去求的。但是如果是功名富贵，那是不在我心里头的，是在我身外的，是要别人肯给我我才可以得到的，倘若旁人不肯给我，我就不可能得到。那么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求得到呢？ 孟子的话没错，但是你解释错了。你没听过 六祖慧能大师说吗？